我惨劳了

心，就好像两条鱼船儿不分离，我俩一条心，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对呀我没有心，对呀我浪有情，就好像两条鱼儿是同母生呀，我俩心相依，划着船到呼吸 心。